貿易夥伴停擺，有買家到貨之後不付款。他引述64名業界代表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整體遭拖欠26億元的資金，平均每間公司被拖欠4000萬。本身經營服裝生意的實政員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表示，疫情的影響前所未有，擔心香港品牌行業未來半年的業務前景。他相信政府要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開除國務院監察長尼尼克的事件，民主黨籍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恩格爾表示，將對今次展開調查，要求特朗普政府在今個月22日之前呈交任何的相關文件。恩格爾和資深參議員梅南得知，質疑特朗普開除尼尼克的時機和動機，形容是史無前例的解職，反對總統以政治動機開除國務院監察長以及移除重要職位。據報特朗普懷疑不滿尼尼克調查國務卿蓬佩奧涉嫌濫用職權，決定解僱尼尼克。天氣方面，中國東南部的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一度低壓槽正為中國西南部帶來雷雨，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下週稍後和今晚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稍后同星期三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封路，黄大仙道有爆水管，去观塘方向近沙田坳道的快线。以及在沙田坳道去慈云山方向近黄大仙的快线都是需要封闭的，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要留意。另外北角同样都是有爆水管，丹拿道和琴行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也都是需要封闭，车辆是不能够由丹拿道又转入去琴行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建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时代广场。而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车多，石澳道来回方向近石澳道停车场亦都是慢车，而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一段是慢车，车龙排到雪厂街。提提朋友，石澳泳滩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直至到晚上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的16个泊车位是会暂停使用。而三巴路线9号的石澳总站亦都会搬到泳滩大楼附近的位置。另外，在九龙区的路面情况，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梳士巴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在中港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日路方向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妈庙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isa 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乐评人胡明耀。 在我们心目中，贝多芬往往是向往自由、追随艺术理想的人物，但原来他第一份工作就在波恩的宫廷里面担任宫廷键盘乐手。在18世纪的欧洲，雇佣全职音乐家的最大雇主分别就是宫廷和教会，所以要成为全职音乐家不外乎是向这两个方向发展。而成为宫廷音乐家就是为皇室贵族提供适当的音乐作为娱乐。 1783年，当贝多芬只是得12岁的时候，他帮他的音乐老师尼菲分担科隆选侯国宫廷的键盘乐手工作。起初这份工作只是义务性质，但是一年多之后，选王马克思美利安弗朗茨正式给予贝多芬工作的薪酬，于是贝多芬踏上了职业音乐家的生涯。贝多芬曾经跟随选侯出访，以独奏的身份演出《技惊四座》，其中一位作家形容贝多芬在键盘上面圆技，说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充满乐思，而且演奏精准。他的才华并没有埋没到，赏识他的贵族出面支持他离开波恩，前往哈斯堡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发展音乐事业，并且形容他可以透过海顿学习不断努力，并且继承莫扎特音乐的才华发扬光大。出钱给他去维也纳的正正就是这一位第一位雇主选王马克思美利安弗朗茨。于是贝多芬1792年前往维也纳，一直就留在那里发展，并且慢慢成为我们现在熟悉改写音乐历史的贝多芬。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哇，答二啦，已经吓两点答二啦吓，咁啊，星期日中女宅男沙很大。 等我打开个玻璃窗先。哇，终于见翻你啦，彭程。 终于见翻你啦， 系啊，我哋由时光隧道好似。 系啦， 见到你啦！ 啱啊，我即系过去一个礼拜都有听电台嘅节目咧，个个都带住呢种兴奋嘅心情。我哋又重逢啦， 系啊，我哋重光啦， 系啊，希望都真系啊，即系香港都继续大家当然啦，而家喺呢个疫情底下咧， 虽然又翻有一两个出咗嚟， 系咁，但系起码即系都可以保持距离咁样见翻。 都解封少少先啦， 解封少少鬆啦，啲啲咁多多啦。 好過冇啊！我今日帶我仔翻屋企嘅時候咧，樓下遊樂場都開翻啦。不過我都係叫佢唔好去玩住。 我啊嗰日第一日應該係公園開翻嘅時候，咁啊有去公園嗰度即係跑下步啊。你見到個大草地咧，直情係坐咗。 你想碌落去係嘛？ 係坐咗好多人喺度啊！咁啊哇，大家一齊好熱切咁樣同陽光玩遊戲。咁當然啦，喺嗰啲爬嗰啲架嗰度咧，健身嗰啲架咧， 就堆滿曬， 已經堆滿咗好多叔叔啦，係啊，姐姐啊，妹妹啊。 咁你玩嘅時候有冇先噴一噴啲酒精咁樣？ 我冇，我自己跑嘅啫。係啦，咁我帶咗觀察。哇！大家都等咗好耐啦。 你而家跑，你有冇戴罩？戴住个罩嚟保护噶？ 我跑嘅时候就冇嘅，系啦。咁我就自己一个人跑咯。我见到人嘅时候咪行， 就即系耷低头， 系啦，低头咁样咯。系啦，但跑完步就一定用条巾或者戴个口罩，都一定要戴翻。 我 friend 咧，佢就好中意跑嘅男仔嚟嘅。咁咧，佢之前咧就焗住就戴唔同嘅口罩啦，又懒巴闭咁样，又买嗰啲咩高原跑啊嗰啲咁样咧。結果咧，佢話佢頂唔順，同埋咧，佢話佢試咗個新嘅方法， 都 推薦俾你喎。 好好好， 就係阿婆帽啦。 哦， 真係好嘢嚟喎！佢話佢戴咗嗰啲阿婆防護透明斜板，成個鴨舌長到落塊面度嗰只咧，已經透明嘅。 係， 咁佢就影咗張相，佢話我今日試呢個裝束嚟跑，哇！點解要咁做咧？佢話真係唔使戴住個罩咧，咁就唔使焗。咁同埋呢個本身又真係擋到飛 沫， 佢話好舒服啊！ 我實不相瞞啦，其實我係有去揾過嘅，咁我都試戴過嘅， 得唔得？ 咁但係咧，我唔知係咪我頭太 符合你嘅氣質， 係啦，阿婆啊嘛， 符合你氣質係咪先？ 戴咗落去之後咧，會跌落嚟 啊！啊咁搞笑， 我用 佢有我唔係黐魔術貼嗰啲嘅咩？ 唔係嘅，佢好似一個頭箍咁樣嘅，箍落去咁樣嘅，咁所以就唔啱咯，戴唔到咯。 估唔到你因為個 size 個頭嘅問題， 太細。 好难买到啲啱嘅帽啊！ 咁都无论如何，你辛苦啲，你用个口罩又好，你攞个斜咩 都好啦，系 顶住先， 顶住包住自己。不过你知啦，咁大家都想去啲空旷嘅地方，就系唔戴口罩，因为真系好焗。你谂下，而家32度， 系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时候，有时咧大下你都除少少，唞一唞气，咁不如就上山唞下气咁样。 你又去咗啦。 卒之做到真香港人啊！覺得自己 係啊，唔好咁講啦，我未去過，唔係咁多年都未去過。 嗱，我真係恨咗好耐嘅，好老實講，就係去爬呢個獅子山，其實去行呢個獅子山，講咗好多年啦，由不斷由冬天講到夏天，夏天講到即係冬天，經歷咗幾度幾個季節。 即係人哋已經擺曬啲 一番啊， 兩 番啊， 三 番四番 五 番十番爆棚，直番橫番都上曬， 係咯， 你都係一番都未去過。係 啊，卒之琴日就走咗去呢個獅子山嗰度啦。哇，好老實講，其實唔係真係好唔容易行咯，我覺得，因為我又喺呢個黃大仙出發行呢個沙田坳道，我已經skip 咗一段大斜路，本來係要行一條喺慈雲山。 你係咪直接搭的士去到山腳㗎？ 唔係去到個郊野公園，咁、okay. 跟住然之後喺嗰度起步行，咁啊初初上幾百級樓梯啊，爬上去都 OK 嘅，咁啊因為有高有低樓梯級，你都預咗啦。跟住然之後啦，咁啊去到差唔多一段路咧，就要爬上去行上去獅子山，嗰度有五百級樓梯， 五百級樓梯， 其實半公里嘅啫， 難唔到你啊！你已經遠征成功馬拉松嘅 咯 噃。 平時咧係啊冇錯，濕濕碎啦呢啲。當你爬五百級樓梯嘅時候咧，真係行下企到，咁啊唞唞，跟住然之後咧。爬到上去，咁當然好有滿足感啦。好啦， 你咪穿住個 bra top。 冇，我真係發覺原來呢啲都係一啲地區文化差異嚟嘅，可能嗰度街坊比較多啲。港島區行港島徑咧，你發覺啊，即 係冇啦， 好多年輕嘅即係遊人啦，係啦，個都穿得少啲咁樣。 OK OK OK。 咁你冇辦法嘅，因為獅子山咧，你冇遮冇擋嘅，真係即係會曬傷啲皮膚嘅。咁所以都係要保護自己咁樣爬上去。好啦，爬到上去的時候咧。好开心啦、啊！ 就望翻落嚟广播度， 九十米系啦，冇错，征服咗，咪面向呢个启德啊，九龙东，好、 okay, 靓、 okay,。 但系咧，你只不过系去到嗰个狮子嘅腰啫。 哦，狮腰啫。 跟住然之后咧，你要经过个狮子嘅腰咧，爬落去，跟住再爬上嗰个狮子山嗰个山头。 你有冇上到去最尾？ 我有啊，有上到去。哇，不过都几惊噶。系啊，因为佢啲路好窄啦。咁啊，因为系啲山石嗰啲石级啦，咁一定唔会系一条完整嘅梯级啊，咁样啦。所以有大有细有阔有窄嘅级，同埋你踩落去踩唔稳嘅时候咧，即系好似有啲碎石咁样跌落去。 有冇咁夸张啊？你形容到你夺宝奇兵咁样、 啊？唔系啊，真系有啲惊啊！ 咁多人都上过，桂花田都上过去、 啊。喂，咁我细胆啊嘛。 哦、好啦， 咁我又揸住 碌 棍咧，我又揸住行山棍咧，所以我 有冇带氧气樽啊？ 点啊？阿飞子峰，四百几米，带个氧气樽， 你讲到咁夸张，哦，跟住 就爬过去，都多人嘅，系啦，咁但系就已经好似听讲比平时已经少啦，起码唔使即系排住队咁样去行咯，咁啊征服去狮头嗰一刻， 系， 哇，觉得。好开心啊！ 哇，大地撞噶， 知道咗啦。咁仲见到一啲男童军喺度咧，有一班大啲嘅男童军咧，喺、 哦、 个应该系狮子腰嗰度，佢哋系练紧呢个游绳啊。 哦， 系啊， 即系擒上擒落喺个山嗰度。 佢擒落啫，系啊，我见佢 set 咗啲绳啫。 OK OK。 跟住然之后咧，我企喺嚿石。咁啊！ 你冇手多幫人解咗條繩啊！你啊，你 企喺嚿石隔離咁啊，裝一裝佢啦！哇，我只腳都軟咗， 梗係啦！ 但只腳因為要掂到嚿石先至覺得係有啲扎實。 佢哋玩 安心嘅感覺， 遊繩爬落去咁樣。 instructor 嚟嘅，佢教可能係。咁我唔知佢遊到係咪遊曬落去啊，定係一半啊咁樣啦。咁只不過我係見到依個咁嘅片段啦。咁但係真係上山容易，真係 落山難。 係啊，落去嘅時候咧，仲驚險咯，係覺得，因為同樣都係一啲好高。好斜、 啊， 有大有小的楼梯，但是就你一望落去咧，系有少少离心的感觉。 你都是要面向山，即面向 我 系出边方向定点？ 我系由个山，我系由条腰行到落个头，然之后头落翻去。咁有啲人就调翻转喺个头嗰度就上翻嚟。咁听讲喺个头上翻嚟咧，就冇咁。驚嘅，係啦，因為嗰啲離心嗰啲嘅警色咧，係啦，咁就係喺你個背脊嗰度嘅，所以你望落去嘅時候咧，就會有一種好似畏高咁嘅感覺。咁去完獅子山就行埋去望夫石咯，都係第一次去。 我望夫石喺隔離嘅。 望夫石行到行曬落去喺個。回歸亭嗰度再有另一段路，咁就行去望夫石。 哎呀，呢啲名咧，我全部都好似喺教科書、社會科有講過。 社會科 我自己真係未去過。 我都係啊。 咁望夫石似唔似啊？真係俾你 遠睇係似嘅， 遠睇都仲好似。 係啦，你記唔記得個？ 記得話咩？咪等我老公翻嚟。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又係喺望夫石。记得嗰阵时又系，系啦，话佢等。 爱上一个不回家。 系啊，佢老公好似去咗远行唔见咗啊，就话日日都上山，抱住个仔上山，喺度特望住佢老公上到沙田嗰度望住老公。 系。 咁点知咧？有一日佢上到去嘅时候，突然间，咣，行雷闪电，劈 中咗个， 劈咗落去，跟住之后佢就变咗，唔系啊。 嗰個女人啊，抱住個仔個女人啊，咁就變咗望夫石。 係咩？個古仔唔係佢企到上山之後，一望望到，咦，老公你做乜攬住第二個一啪？ 佢劈佢老公啫， 劈佢老公。 我啲教科书好似唔系咁教， 系咩？ 系啊，我唔知啲先生点讲好 啊。定系佢个老婆日日夜夜等住佢，你几时买到个香奈儿翻嚟？喂，未买到你唔好同我翻嚟啊！你我望都望住。 好贵用啊！而家买贵咗啦，已经。 恭喜你啊！挑战狮子丹成功啊！ 真系成功啦，真系今次吓，下次我哋去多一次。 好啊， 一于咁话吓。不过如果你而家真系吓继续喺个山头嗰度，即系要留意啦吓。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今日系有阳光同埋酷热噶，不过要留意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啊。快乐，所以我快乐。今日都希望大家开心啊！真 系系啊，原唱王菲啊吓，咁、希望大家都快乐。咁疫情期间咧，就有一啲新嘅快乐咧，可能你会喺屋企揾到噶。 系乜嘢啊？ 唔系就系 对住你系嘛？ 同你屋企啲小朋友相处多咗咯。 啱啊！ 以前成日個個都話翻工啊，冇乜時間對住啲仔女咁啊，呢段時間真係對多咗㗎。 係啊，不過 親子時間 誒，睇下你覺得嗰個相處係好快樂啊，定係苦中作樂啊，定係嚇即係甘苦與共啊？ 係 要同佢孭住一齊啊！真係嗱，你揾到啲外國女明星， 係 即係估唔到嚇。啲外国女明星， 系 你觉得佢可能即系出到去呼风唤雨， 系啊， 但留到喺屋企嘅时候，佢都要听导演话嘅。 啱啊，佢老细啊， 咪咯， 嗰啲老细啊，就系嗰啲细路仔啦。即系你知道疫情底下，大家都留喺屋企啦。咁但系女星都系其实同我哋一模一样吓，荧光幕上面见到佢哋，哇，即系风采系嘛，非常犀利嘅时候， 冇错冇错。 Okay，做家長嗰、那個身份啊，換咗第二個身份啊，換了一件衫啦。 係， 咁到底係點樣呢咁樣咁啊，分享一下。咁其中誒記唔記得呢個女性嘅 Drew Barrymore 係啦，佢就係做 E.T. 啦，嗰個細路女咧係啦。跟住然之後長大咗，都繼續喺荷里活拍咗好多不同嘅電影噶嘛嚇。 嗰只E.T. 唔係啊，嗰細路女啊， 係 啊，跟住做咗嗰啲好多好多愛情片嘅。 OK OK 係。 係啦，咁啊，其中佢接受呢個嘅傳媒訪問嘅時候咧，佢話日日留屋企，屋企有兩個女嘅。 OK。 咁佢話咧，我又要做家長啦，又要做老師啦，又要做校長啦。 哇！ 佢搞到佢自己咧， 就訓導主任啦。 搞唔掂啊！完全我都唔知點算啊！對住嗰兩個女扎扎跳咁樣，成日都媽咪媽咪媽咪媽咪媽咪媽咪媽咪媽咪媽咪，搞到佢咧唞唔到氣啊！佢話佢自己 即係一個女人。反而是第一次真正體會到湊細路嘅痛苦。 咁我哋平時邊有時間？ 係啊，真係 成日對住啲細路。 冇錯，冇錯，冇錯。 啱唔啱先？咁另外一個女星啦，Holly Berry 都係啦嚇，即係做幫女郎個 Holly Berry， 其中一個幫女郎 Holly Berry。佢話： 係咪即係荷里巴爾？ 荷里巴爾係。 哦，喂，你好型嘅喎。 系啊， 系咯，短头发嗰、那个， 系啊， 仲拍 X-Man 嗰个咧， 黑黑实实， 系啦，佢仲系扮嗰个暴风女神嗰、那个，应该系嗰个， 系啦，咁见到佢荧光幕上面咁型啦，好啦，对住啲仔女嘅时候系点样咧？佢有啲咩 都变暴风女神 咩感受咧？佢话。唉，啲细路仔成班人一齐玩咧，咁啊，即系你见到我系咁，我见到你系咁，我梗系会听话啦，系咪先？因为好似有一种群众压力嘅心态啊嘛吓。譬如话嗱，你叫佢乖乖地坐喺度啦，唔准嘈咁样，咁啊个个咪唔准咯，咪做功课啦。好啦，班房里边就系咁啫， 单对单啦， 单对单喺屋企里边梗系唔系咁啦。佢话所以咧喺屋企叫佢坐。佢又企，叫佢企，佢又行，搞到佢咧就真系非常即系辛苦，系嘛？因为成日好似叫极佢都唔听咁样。 即系话咧，如果利用呢个演艺事业嘅比喻咧，当你上堂一大班人咧，就好似嗰啲群众演员，咁啊，通常就好容易啊，咁向左、向左、向右、向右，啲人都会听导演话嘅。但系当你单对单咧，佢就变咗系性格巨星啦。 系、 咁啲巨星就梗系难服侍。 但系个问题就系平时系佢自己系性格巨星嚟噶嘛，即系个妈咪系性格巨星嚟噶嘛。 系啦，冇啦。 喺片场好多人服侍你噶嘛。 而家你要服侍佢噶， 即系服侍翻个老细啦。好啦，另外阿 J Lo 啦，啊 Jennifer Lopez 啊吓，咁啊佢都有细路仔啦。咁佢话最令佢觉得即系。搞唔掂嘅咩咧？就係、是、教功課啦。 哦，係啊，係啊，係功課。佢喂，佢教咩功課先？佢有冇講佢有幾咁痛苦㗎？ 佢又教數學 嚇 嚇，佢又教啲 可能我媽自己都唔係好識喎，真 係。第一可能佢啲數學嘅資質又唔係幾好啦。第二咧，其實係真嘅。到你嗱，即係曾志豪，到你個仔大啲嘅時候咧，可能你會遇到一個情景咩咧？佢學嗰啲嘢咧， 你已經唔識啦。 唔係，同你學嗰啲嘢咧，其實都係有分別嘅。 哦，係。 即係我就算我記得寫字咁簡單啫。 係啊，筆順都唔同㗎。係 啊。 我琴日就經歷咗一個咧我問你啊，方塊個方字咧，你會個筆順係點樣寫㗎？ 一點。 一横啦，跟住咧，然后先至一个勾 啊嘛。 原来唔系咁写噶，我都系同你一样。哎，证明我哋嘅 generation 系一样嘅。我琴日教佢写， 梗系一样啦，点会唔一样啊？ 竟然一样咯， 点会竟然啫？ 我哋讲翻正题先，系啦。我琴日教佢写嘅时候咧，我就好有信心，我就话啦，跟我啊，一点一横一撇，跟住先至打一横一个勾一个剔上去。 唔系咁啊？ 跟住咧，咁开头我以为都系咁啊嘛。咁佢仲系未识写啦，咁我话。我网上面咧，而家有好多嗰啲叫做咧笔画嗰啲动画噶，即系你打个中文字咧，佢就会直情咧有一个毛笔字咧，佢就会教你一点一横咁。我就嗱，你跟个动画，你跟个动画睇啦。我一望，原来个笔顺咧一点一横啦，系打横个勾先噶，然后最尾先撇噶。 咁咁唔顺嘅？ 系啊，我仲要睇咗几个网站都系咁，即系冇理由系咁多人都嚟呃我。 咁咪好难写咯。 咁我唯有望住话阿仔你跟佢啦，唯有。因为几个网站都是这样教啊。 不知点解而家嗰啲字。 我唔知啊。 你唔单止淨係不信添啊。 係啊。 有啲嗰啲嗰一点啊。究竟点长啲啊。因为点短啲啊。其实我即係都唔同啊已经。 係啊係啊。咁所以你剛才讲得啱，分分钟呢你而家学嘅呢 係啊。 同你而家要教嘅呢 啱啊。 有出入㗎，你真係有啲驚驚地㗎。 咁所以 J-Lo 都係遇上呢个问题囉。佢同佢以前学嘅嘢都係争得太远，所以就即係教唔識教，唔識教呢細路仔。 同埋呢我諗即係作为嗰啲家长呢，无论你係明星啊定係文员呢，你返到去嘅时候你就发现你是无助的嘛。 是啊。 只有你一个对住他。是啦。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这段时间。 我都不算多。我现在都是刚刚好的。即是教细路做这个写字的时候呢，是啊，做功课的时候。不过我觉得唯一呢你要令到他。 专注啊。 是啦，你要令他专注咯。我昨天都跟他即是讲到明，我就说嗱这样。跟住你出去看电视，跟住看。跟住你想画公仔，跟住画。不过现在不准。是啦。呢段时间唔准 系咩？点解啊？ 咁要做功课啊嘛。 咁你都系咁啦，妈咪叫你去执嘅执嘢，你都唔去啦。 唔系我执紧嘢嘅时候，我好专心噶。我几时有一路执一路睇电视啊？ 而家佢仲细啫， 系啊。 迟啲佢懂得驳嘴嘅时候，你就好开心。 哦，傻啦！而家佢已经驳紧啦。 系咩？ 我个嘴烂都因为俾佢驳得多真系，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上季本地经济按年收缩8.9%，系有纪录以嚟最差。今季情况仍然未许乐观。他在网志说，三月份的失业率已经升至4.2%，随着多项限制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在三月底开始实施，估计四月份失业率将会无可避免会更大幅度攀升。他说政府810亿元保就业计划将会在下个星期接受申请，相信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失业情况。陈茂波强调，更关键的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如果疫情减退但是暴力重临，除了将会令到国际投资者却步，亦都会令到大家不敢外出消费，令到商场店铺提早关门，亦都会令到经济复苏遥遥无期。他形容当经济转差已经是切肤之痛入骨之伤，仍然主张揽炒是不负责任，选人不利己的行径，这个可能才是香港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运用议事规则第92条，指定财委会主席陈建波主持听日的内委会主席选举。实政圆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预计听日的情况会恶劣，应该会打大交。自由党的钟国斌说，只要半个钟就可以完成选主席，估计听日预留3个钟开会是为了抬走每一名民主派议员。民建联的周浩鼎就希望尽快选出内会主席，呼吁揽炒派不要再作出肢体冲突。公民党议员郭荣亨接受查询的时候说，不会再就有关内会的议题接受访问。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说，截至星期五已经将大约100封港人首置先导项目换然而居的成交通知书寄给买家，完成手续之后就可以签收单位。韦志成在网志说，换然而居的设计和单位规格不但是等同私楼，而在设计的时候放弃一些实用性不高的装修和设施，例如住宅大堂的水晶灯饰、使用率较低的会所设备等，认为既可以控制建筑成本，亦都避免日后由业主承担管理和保养支出。他提到市建局特别委聘多一间专长于楼宇检验的顾问，为项目进行质素审查，检验细项超过500项，并且委托了一间资讯科技公司提供一套智能验楼系统， 確保單位在交付業主之前品質檢驗、跟進和點收流程能夠系統化地記錄和妥善存檔，以備日後複核。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下午稍後以及今晚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雨勢有時頗大和有狂風雷暴，星期二稍後和星期三驟雨減少。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的氣溫32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梳士巴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在中港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日路方向系挤塞噶，龙尾喺妈庙路。西贡公路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喺打豪敦路。喺港岛区，北角系有爆水管噶，丹拿道同埋琴行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依家已经封闭咗，车辆系唔能够由丹拿道右转入去琴行街。而中區亦都有重鋪電車路軌工程，直至到聽朝早嘅6點，摩利臣街北行近江樂道中交界嘅慢線係需要封閉，經過嘅朋友請你小心。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炎炎夏日，冲破高温大气，踏破炽热大地，用音乐寻找太阳力量。奏出热情乐章，编织出完美火辣音符。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月红，夏日名言作品音乐集。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好啦，2:36，曾志豪， 系。 有冇排队？上个礼拜 排队冇。 有冇广东道排队？喺 channel 嘅门口排队。 影到我咩？冇理由噶，影到我咩？哎呀，惨啦！唔系影到我嘛？ 你冇收到圣旨要去咩？ 冇喎、啊。 恭喜你。 你咧？ 我咩 啊？你有冇啊？ 我使乜去排队啊？我都唔买嘅。 唔使你排队啊？ 唔系，唔使啦。 有冇使人去帮你排队啊？ 唔使买啦，唔使买啦。 有冇搵翻几嚿水叫人帮？ 唔使啦，唔使啦。 点解啊？哦，佢会自己寄过嚟嘅。 唔使啦，唔使、哦。我有。足够噶啦，我觉得 唔会有足够 嘅，满足噶啦，满足嘅，真系啊， 唔嫌多噶 ，OK 噶啦 ，OK 嘅，真系嘅， 真系啊， 冇去排队。 你呢句说话同边个讲噶？ 我同我自己讲嘅， 系咩？ 系啊，亦都同我另一半讲嘅， 系咯。 我冇扭过，我冇扭计过买手袋嘅， 唔使扭计噶嘛，因为你 啊，我中意啊， 系咯，系唔需要噶嘛，系咯， 唔使啊，真系唔使啊。 太多人系为呢一幕。而感到震惊， 明白？哎呀，真系震惊嗱，因为 都甩出嚟， 市道都好平静噶啦，大家都咁啊。嗰日 你知平静啊？ 嗰日嗰个商场 咪咯， 有咁多铺头，虽然佢成个商场已经做紧好多唔同嘅优惠，但系唯独是 唯独你一个是不可及取题， 唯独是你一个是即将价格， 系咪就系不可及取题？ 哎呀，咦，呢只歌原来唱俾个袋听，是我生命里的一切加价。如早知今天可以平两个20%，可相爱系咪先？在当初应更努力为未来买多个，真系。哦，我终于明白，原来呢只歌唔系情歌嚟嘅，系唱俾呢个袋听嘅，真系。 channel 袋系嘛？ 唔系啊， 上个礼拜就话即系平均会加价。唔少过10%，咁咧就话造就咗有好多啲人走去排队，话咩曾经一度有咩话100个人啊，系嘛？ 违反限聚令噶，俾我报警啊！ 公众地方嗰啲唔算同搭啲一样嘅，系咪啊？ 之前人哋买外卖都俾人赶噶，我有谂过，即系如果我系咧其中一啲即系被逼嘅男士咧，我就攞条屎条啦，老虎都报警。 你买唔到啊！你嗰日买唔到、啊， 跟住一报完警咧。我谂警察都唔敢執法， 因为 佢一執法嘅时候，佢话阿 Sir， 你女街坊、个个都想趁加价之前买、 啊，系啊，唔系你女朋友都想买啦， 万当啦， 系咯、啊，你一人让一步啊，系咪先？我最多排队帮你买多个啦，可能阿 Sir 你都好，咁你排先啦， 多谢你啊，系嘛， 好严重噶、啊， 真系好严重，好耐未试过见到一个咁样嘅警方，系啦，咁但系就， 但你可唔可以为我哋解释一下？我哋可唔可以先将呢个灵异现象咧交俾我哋？都系一个 灵异咩？ 唔系，我哋男人大乡里系真系觉得灵异嘅，因为点解咧？嗱，我先讲一单新闻咧，就系话有话连登仔，就系佢同我哋一样都系好灵异。佢就咧话个连登仔咧个贴文咧就话佢女朋友同佢讲话想买名牌袋，仲系讲紧 channel。咁咧连登仔咧佢就用咗一贯嘅市民街坊嘅智慧同佢讲， 系 女朋友啊。不如咁啦，你等肺炎价先买啦。吓咩肺炎价？嗱，你听我讲，我身为一个连登仔，我嘅经济学嘅概念系咁样话俾我听。 系 市道好，奢侈品嘅市场就好；市道唔好，奢侈品就唔系必需品，佢一定系会唔好嘅。所以你应该等佢跌。嗱，而家咁多人冇公开失业，你话啲奢侈品都是靠我哋啲打工仔捱出嚟噶嘛， 支持住嘅啫嘛。 咁佢系唔会有机会可以好过噶，你信我啊，女朋友，等一等佢，佢会减价。减价嘅时候，我哋狠狠叻佢一笔，到时我买俾你。 系啊，十个八个都得啊。 然后佢女朋友同佢讲话：，你真系一个连灯仔嚟嘅，乜你唔知咩？Channel 咧系只会加，系唔会减噶、 啊。 我唔信女朋友，话明奢侈品啦，你信我啦。佢系、 啊、 加唔会减嘅。结果连灯仔系俾人耻笑。就是因为真的不减，仲加，你可唔可以解答俾连灯仔听？ 我都唔系好明白嘅，其实 我系一个连灯佬，好多人都系一个喺呢个宝连灯啊！ 我净系睇嗰啲分析，佢都系咁讲啊！如果你睇翻你可以从一个投资角度，应该咁你。換咗第二頂帽先，好明白頭先講個疫情咧，就係會影響即係一般嗰個經濟嘅發展啦，係咪？好明嘅奢侈品一定跌嘅啦，係咪？ 正常都跌啦。 啲二手啲手袋又話啲咩名車全部冚唪都跌㗎，起碼都3-5%嘅啦。 係咯係咯。 咁但係點解呢啲咁嘅奢侈品又唔會下跌嘅咧？ 前列交 仲喺過去嘅日子當中，由2015年至2019年就話呢一個品牌嘅袋啊嚇，話有一啲嘅款式咧，竟然係貴咗82%啊！是82%，82%， 即系其实即系100蚊变200蚊啊！ 一倍啦，差唔多一倍啦。你咁计嘅话吓，咁所以咧佢系冇跌价， 一万就变两万。 咁好啦，咁但系你又会话头先你讲个逻辑，咁疫情啊，啲人唔会去消费噶啦，咁样有人问过呢个公司嘅，咁但系呢间公司咧一年大概都会加一调价格调整一至两次嘅， 一年都会加两次价， 咁佢一至两次啦， 咁好 视乎情况啦。咁佢话。而家呢個情況咧，絕對同呢個嘅經濟環境咧，即係你話嗰啲疫症啊、經濟差冇關。佢哋咁嘅做法啦，嗱呢個官方嘅講法啦， 聽下先，聽下先。 官方嘅講法咧，就係話啲價格重新嘅調整啊、評估咧，就係佢哋嗰個策略嘅一部分。咁呢個品牌咧， 咩策略啊？掠我哋水嘅策略。 重新評估策略嘅一部分。 OK OK。 咁佢話通常都會根據唔同市場嘅情況咧，就會作出呢個價格調整一至兩次啦。咁樣佢包括咧，佢哋會睇下嗰個生產嘅成本啊、原材料啊，同埋睇下佢個 sales 啊，即係佢嗰個嘅增長。 係。 仲有當然啊，唔少得嘅就係因為佢 法國嘅品牌啦，嗰、個匯率嘅波動啊等等嘅影響，所以佢作出咧價格嘅調整。 你呃我唔到嘅，唔係咯？佢真係你呃我唔到嘅。呢啲同我哋平時啊見到公共事業加價嘅時候咧，我哋走去問啲官員啊，走去問嗰啲咁樣嘅即係營運商咧，佢咪就係同你啊頭先一樣咯，一抽長度， 啱啊。 然後結論就話我哋係會加價嘅。 係啊，咁佢有個成本㗎嘛。 係咯。 喂，你又 我就知咯。 你又唔好理，總之人哋啲款式又真係好受歡迎。 唔係我唔明啊！嗱，阿靈異事件簿第二啫，點解佢係唔需要擔心或者考慮購買力嘅？嗱，頭先其中一個 你咁受歡迎，你咁中意咯，啱啱先，仲有呢啲咁奢侈嘅品， 冇錢喎，唔係講緊而家我哋， 唔係呢個係一個策略嘅問題咧，你又會好明白嘅，因為點解咧？呢個咁奢侈嘅牌子，佢唔會減，佢一世都唔會減價，佢仲會加價， 一世都唔會減價， 佢仲會加價。 英女王壽臣佢減唔減價？ 英女王可能會，我送多條絲帶俾你。 英女王壽臣都唔減噶， 唔減噶，佢要維持翻嗰個品牌嗰個價值啊嘛。你諗下，呢啲係心理戰嚟嘅。當佢減價嘅時候，你會覺得啊，哎呀，好好去買咗個。但係當佢減價嘅時候，咦 ，cheap 咗 ，cheap 咗。 咁因為減價就代表 cheap 啊嘛，因為 咁你會有咁樣嘅感覺噶嘛，所以佢要維持佢嗰個品牌嘅價值。呢個咪就係佢哋市場嘅策略嚟咯。 其實我都想用呢招嘅，但係點解唔成功 你個身價都可以㗎。 係咯，我強硬咁樣。 個 DJ 同事出去做司儀都減價， 我唔減，我係 channel。我一定加，系啦。 你做到 channel 咪得咯，系咪？你可以自己做条 channel， 系啦， 我知。 系啦，但系点解我唔明佢点解可以咁犀利？嗱，佢唔系佢可以照加价嘅，但系 就有冇人买啊嘛？ 系啦，咁呢个又系第三个灵异事件，就系、是、又话而家市道唔好嘅。 系啊， 而家咁多人买嘅。 但系佢咪就系同你讲咯，嗱，你再唔买啊？我加价噶啦， 咁我冇袋用咩？而家 我讲俾你听嘅，佢我讲俾你，呢个系佢哋欧洲地区嗰啲款式嚟嘅吓。咁佢讲一个好受欢迎嗰啲叫 flat back 啦吓。咁佢就你唔好问我边只，我唔识形容点样俾你听。OK， 咁呢个 flat back 系大一定细噶？ 大中细嘅价钱都唔同噶。OK， 咁、哦、总之佢加价咧，今年啊讲欧洲吓，加价25%， 加价25%。 咁如果你计翻咧，2000几蚊欧罗加到3000几蚊欧， 哇， 系啦，咁其他嗰啲 20000几变30000几 ，classic 系列嘅尺寸就加幅系14%至17%。咁佢仲有一个叫 boy back 嗰个袋吓，嗰、那个咧就加少啲，嗰、那个加4%至5%左右，呢个系欧洲欧洲方面嗰个价钱，佢哋加价。咁你翻翻嚟唔同地区香港啦，咁就梗系噶啦。 所以唔系，我觉得好神奇咧，就系、是、你谂下，无论电话啊，定系咩咧？譬如我哋可能最常比较，可能电话咧、都冇一个电话咧够胆同你讲话，我年年都加价。然后嚟作为一个咧保证你买嘅， 呢啲三果其实电话都差唔多，年年都贵少少噶。 咁啊系， 系啊，我都不嬲都系佢 fans 啦，由佢出三开始，咁我已经一路用到而家啦。 咁、我想问一下啦，会唔会如果三果有一次佢推出嘅电话系冇加价嘅，系原价或者减咗价咧？咁会唔会令你产生一种就话 好 cheap 啊？ 系咪 cheap 咗咧？咁样 哦，我又唔会，我又会用翻你头先开头个逻辑，哇，梗系啦， 系咯， 咁经济环境唔好啊嘛。 但系袋你就会觉得系有分别嘅。 袋嘅分别就系我可以选择唔用，但系呢啲电话唔会保值啊嘛。 啊，手袋唔系喎，都算有噶，放二手价咧，生果都仲系贵啲噶。 贵啲， 你 早放就系啫，但系你买嗰啲 channel 袋，就系因为佢个二手市场，你买翻出去佢有咁嘅，系啊，佢有咁样嘅价值啊嘛，所以其实佢贵，虽然你话啊，佢平均可能贵唔少过10%啫，但你买咗之后，咁可能你会同自己讲，唉，过几年啊，佢升值咗，卖翻出去咧就抵噶啦。 唔系，咁我想问啦，系咪有个前提咧，就系你见佢加价前你要买，其实系代表？你是根本一定是会买硬佢的啦，迟定早嘅啫。 咁啊，睇下你能唔能 afford 到嘅。 唔系，而家咁 afford 到，我加价都买都得噶。 你可以咁嚟问啫嘛。 唔笨， 系咪？人哋加价，人哋都话咗俾你听。 唔买咪唔笨咯。 唔系，你可以咁讲，咁但系你话如果我 即系点解一定要买先？ 系啦，你话我一心要买嘅，咁你觉得喂咁我 10% 都悭咗成几千蚊。 OK， 嗱，咁我想问一下啦。买一个袋咧，请问对一个女士嚟讲，可以指到几耐 cut 噶？ 都一阵 嘅。唔系呢个一阵系几耐先？系讲紧有一季啊？ 我冇咁耐。 买个咁贵嘅袋都挨唔到一季。嗱， 点解我问题想咁问咧？就系、是，譬如你话你今日你五月你买咗呢个袋， 你可唔可以持续到明年五月啊？ 你 快咁， 首先系持续唔到噶嘛？你可能去到六月你已经想买第二个噶咯。 唔系，咁你去 但六月佢点都系贵噶啦。 咁样你可以话出年六月加价嘅时候，你就啊，我都买平咗 ，OK 啦咁样。 唔系啊，我直情讲紧而家嗱，佢而家讲紧系话你五月如果唔买咧，可能佢六月已经加价啊嘛。咁、我今日五月买咗个袋、，OK， 你系悭咗唔知10%、但系其实你去到六月佢加咗价。你系咪话俾我听佢加价呢一年内你都唔买袋先？ 哦，咁又未必嘅。 嗱系啦， 唔系自己唔买，即系人哋可以买俾你噶嘛。 哦，原来系咁样， 系咪？ 即系你呢个又同嗰啲寻找外间法律独立意见系一样喎，唔系我讲嘅，佢话系啱咁样。 独立意见啊，哦， 系咯， 咁独立意见系唔一定啱嘅，不过你咪寻找咯。 唔系，所以我系从计数嗰个角度 咧。咁我点翻？系你 讲。其实系悭唔到噶啦，我而家五月买咗个袋，悭咗所谓10%。 点会唔悭到啫？一定。 但系因为我六月同七月我会再买袋噶嘛。 你呢个系假设问题嚟嘅啫嘛。 但系呢个假设系会成立噶。 未必噶。 系咪先？ 唔一定噶，但 系你都话剪唔到 cut 好耐噶， 我都话剪唔到 cut， 但系当你谂翻起下个月买嘅时候，喂，其实系下个礼拜买嘅时候就已经贵，唔系第日买嘅时候已经贵咗，咁你咪觉得都抵咯， 都 系开心嘅，即系你唔会你个开心唔会第二日知道、我买咗个袋好好笑，第二日又我买咗， 因为点解 嗰种兴奋， 唔 系系即嗰种兴奋唔会咁样持续嘅， 唔系因为点解？唔系点解我咁问呢？譬如咧，你话有冇一啲相类似加价前你就想买 先？你买包埋嘅都开心。哎、你问一下啲奶系咪啊？哇抵啊！ 但系 感觉 买米有啲唔同喎、啊，买米有啲唔同喎、啊。你见啲人买嗰啲米咧，佢买几袋喎、啊？佢起码可以，佢起码可以食一轮先啦。佢觉得系啦，佢会觉得我可以咧 keep 住呢五个礼拜，嗰、那个米都系平嘅。 OK 嘅手，唔系咁你话， 但个袋啊分分钟你五个礼拜后佢已经买第二个咯。 即 系 我讲嗰种开心又兴奋， 系 去到唔系由狂喜，去到兴奋到高兴，然之后快乐系咁样咯。经过呢阶段， 你分到咁仔细 嘅，唔系即系。 快乐、高兴、狂喜，哇！ 系跟住你知道快乐最大嘅即价值系咩啊？就系、是、你个内心回复平静噶嘛。 好可怕！其实你讲紧 唔系唔可怕。当 你隔篱嗰个见到佢个快乐回复平静嘅时候，老婆系咪真系要买袋啊？ 唔系唔开心啊，好开心。 唔系回复平静，即系话冇嘢咯。 冇嘢， 又要再打多支针咯。 冇嘢都系快乐，打针都系刺激你兴奋嘅啫。你又由狂喜，我又开始了。你哋买，你唔好讲话啲女人买手袋。 我哋买袋冇咁兴奋噶。 你哋买嗰啲， 唔系我哋买袋都期待嘅。 你期待系嘛？你咪系一样， 仲要买定先啦、 啊，又狂喜、兴奋、高兴， 就会变翻平静。哦，我袋都系咁啫， 一样。咁点啊？你想讲啲咩啫？哎呀，我直播唔见咗添，头先揿咗。 你咪回复平静咯，开心得滞。 而家有手、啊、 回复平静咯，真系。咪嗱，我哋可以呼吁电话先嘅，1872388咧。我想问一下，有冇你啲听众啦，系有趁呢个热潮走咗去买啦，同埋咧有冇一啲我哋嗰啲朋友咧？ 经验， 你啲经验，就算佢真即系你系呢个牌子，又或者系其他奢侈品嘅一啲 fans 咧， 你买唔买？ 系啦，其实对你嚟讲，呢、這个奢侈品可以俾到你几耐嘅兴奋啦，嗰、那个止咳度啦，系啦，同埋大家仲记唔记得咧？你第一次，第一次买一个名牌。无论系买俾自己，定系叫人买俾自己，定系有人叫你买俾佢自己，系啦，嗰个经验系点样嘅咧？即系咪可以都同我哋一齐倾一倾？究竟呢个买名牌嘅喜悦啊，成个故事啊，储咗几耐钱啊，嗰个经历系点样？ 系你睇我哋几唔生性，系一个即系气候呢、這个经济气氛大环境咁即系咁差嘅时候，我哋竟然讲啲咁嘅嘢，系咪啊？ 因为如果唔系你解释唔到啊。 咁但系又啲人又真系排队喎。 系啊，嗱，1872388啦。一阵间我哋翻嚟再同你倾啊吓，欢迎你打嚟，可以分享一下呢个喜悦。 你有冇买到啊？是你系咪嗰百零人之中其中嘅一个啊？ 我觉得嗰百零人直情系成个城市里边嘅精英分子，真系。 佢哋肯使钱啊！ 佢哋真系肯使钱，肯使钱。 1872 系啊， 388 或者你点睇呢个现象？都欢迎你可以打嚟讲下、啊。可能你话喂，我真系唔会买嘅，我唔明白、 啊。 或者会唔会你好羡慕咧？ 作为老公会唔会嗰段新闻系禁熄咗佢嘅咧？唔俾人睇咧，真系啊！1-7-2-3-8-8啊！ 呢只歌就啱晒啦，系嘛？ 如果买唔到，咪听住呢只歌先咯。 听咗当买咗， 听咗当买咗，兴奋好好多。 有王菲嘅《香奈儿》。这个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呢都是一个成长的阶段来的。懂得欣赏 香奈儿。 香奈儿。 哦好啊来了 ,come on。 1-7-2-3-8-8今天中女宅男撒狠大跟大家倾下啦。你有没有买过这些奢侈品买第一次奢侈品的经验又是怎么呢你睇到呢咁嘅消息咧，曾志豪即系啲人排住买袋，趁加价之前嘅呢一个即系消息，有冇啲压力咧？你觉得即系作为一个男人， 冇，我觉得好彩，即系 你嘅另一半， 我另一半就 唔好呢个牌子， 或者系因为我冇机会俾佢好啦。 哇，冇机会俾佢好、啊， 其实一咁系啊嘛， 你冇机会俾 唔系因为 佢好第二啲嘢， 唔系其实嗱，我咁样谂唔知啱唔啱咧？你如果你买咗一个呢啲名牌袋俾佢咧，其实系牵一发动全身嘅。譬如话，如果你系要孭住头先你讲嗰啲唔知咩 boy 系列啊，或者咩 classic 系列咧、你好难想象佢系凑住两件细路，推住个 B B 车，然后仲要摄尿片喺里边嘅装束噶嘛，做唔到噶嘛，系啦。咁即系话，你如果你要孭呢个袋咧，你系一定要变成系着靓靓衫啦，然后你就要去一啲即系单独出街嘅场合啦。你谂下成个系佢系真系由个袋咧会决定你嗰日嘅行动性质、场合去向。咁譬如点解我话我冇机会令到我老婆可以用呢个袋咧，就系、是。咁佢几可可以孭住呢个袋、然后就话咁我今日就可以唔使你僆仔咯，我就可以出去啦、我就可以去同啲姐妹去 high tea， 去饮杯嘢行街。嗱，撇除而家疫情啊，平时真系因为你要有亲情嘅嗰个责任咧。 機會真係好少嘅。即係如果所以你話咧，你點解冇能力令到佢買呢個袋咧？唔係講緊嗰幾萬蚊，嗰幾萬蚊你話好啦，我咬手指，我幾個月唔食飯，我咬到嘅，但係。哇，其实你要俾佢咬到有呢个成个心情呢、這个时间呢，原来我都系仲贵嘅。仲难做到，你諗下要佢成日出去做呢啲嘢。我嗰次啊我记得同佢諗住揀一个袋嘅时候呢，佢第一时间都系话喂要买个大格啲嘅袋。我点解追尿片嘅喎。佢话要挤妈咪袋。佢话喂唔系妈咪袋得唔得，佢话唔系妈咪袋，佢出街嘅时间已经系零咁滞啦。 系。 系啊，所以你话如果你问我有冇压力呢，那個壓力來源反而就係話啊，點解我冇乜機會可以令到佢有咁嘅自由時間出去？ 哦，係 啊， 咁要檢討下啦。 因為如果你話真係買個袋咧，盧商業城都得噶嘛。 A 袋都得， 唔系我意思系卢商业城度有第二啲袋卖嘅，系啦，所以我觉得重点就唔系净系嗰个袋本身，你要俾佢，唔系你可以俾佢成个生活啊， 有咁样嘅， 你要有咁嘅生活俾到佢先得啊，系啊，即系如果我而家买个运动鞋俾佢，举例。唔贵啊，几百蚊啫嘛。但可能佢话你玩我咩？我买运动鞋我都冇时间出去运动。 咁你咪制造呢个机会俾佢咯。 系啊，所以我咪话难咯。 譬如啲嘢系你拎啊，即系袋住尿片啊，其他 clinic 嘢啊，嗰啲袋咪你用咪得咯。 即系 佢 自己着高踭鞋喺隔篱靓靓咁样。 傻啦，着波鞋衬都好睇噶。 即系我 明白你啲 casual 啲咁衬都得噶。 系啊。 系咁，所以你就制造唔到。 我觉得我制造唔到咯。 系咁，但系如果即系啦，佢都中意嘅，咁跟住然之后就喺加价之前，咁你觉得？你应唔应该去表达呢种心意呢？如果你知道佢系中意嘅话， 嗰、个就唔系问应唔应该噶啦，嗰、个绝对系不容讨论，冇得讲利多于弊噶。你系直接就话买， 一定力系有利嘅。 系啦，你将佢摆成呢条题目，每年加20%， 到底购买呢个 买呢个 袋 是否利多于弊？ 系 啦， 系利多于弊， 系利多于弊，你同意吗？ 系， 咁我两人就会搣烂你呢份卷，离谱，仲有咩好讨论啫？买啦你去，仲讨论利多于弊？ 18723888打电话嚟一齐同我哋倾啊！ 风声鹤唳，山雨欲来，今年嘅情况特殊，希望社会能够给予宁静嘅环境，俾考生安心备试，顺利完成文凭试。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话：，截至星期五，已经将大约100封港人首置先导项目换然易居嘅成交通知书寄俾买家，完成手续之后就可以签收单位。韦志成喺网志话：，换然易居嘅设计同单位规格不但系等同私楼，而喺设计嘅时候放弃一啲实用性唔高嘅装修同设施，例如住宅大堂嘅水晶灯饰、使用率较低嘅会所设备等，认为既可以控制建筑成本，亦都避免日后由业主承担管理同保养支出。他提到市建局特别委聘多一间专长于楼宇检验嘅顾问，为项目进行质素审查。检验细项超过500项，并且委托了一间资讯科技公司提供一套智能验楼系统，确保单位在交付业主之前品质检验、跟进和点收流程能够系统化地记录和妥善存档，以备日后复核。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为中国西南部带来雷雨。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昼稍后同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星期二稍后同星期三骤雨减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封路，北角有爆水管，丹拿道同埋琴行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车辆系不能够由丹拿道又转入去琴行街。另外，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快线咧，亦都有道路工程，快线系需要封闭，警告要留意啦。而为咗配合建造工程，直至到今日下昼嘅6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福图街一段的慢线，以及在福图街南行去观塘道的慢线同样都是需要封闭。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香港乡村俱乐部。石澳道来回方向近石澳道停车场亦都系慢车。而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康湖居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南边围路回旋处。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日路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广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翻嚟啦，我哋嘅节目啊，今日同大家讲埋奢侈品啊， 系啊，嗱，我觉得咧，你可以打嚟讲下嗰个现象啦，即系话喂，估唔到逆市咧，又话冇乜钱，佢又肯加价，佢加价你又会买，你可以讲下呢个现象，可能你系即系好似我咁样，你会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啦，甚至乎你有啲即係觉得唔顺眼嘅、你有冇搞错啊？点解你哋有咁多钱买袋啊？嗱，你可以打嚟讲下啦。咁但係你都可以即係讲下就係、是你嘅第一个名牌袋係点得返嚟嘅。係、啦，因为 自己买定人哋送俾你㗎啦。 係啦，因为嗱，我哋嗰日见到新聞嗰条片段呢。百几亿嘅人龙里面咧，固然有 OL 自己啦、但更加多都系啲男士嚟嘅，而啲男士咧亦都好大方嘅、记者访问佢嘅时候，佢就话：女朋友叫我买嘅，咁咧佢你惊唔惊买错啊？哦，佢影埋相俾我噶啦， 系 啦， 拎住呢幅相入去，我要呢、這个唔该。 系啦系啦，咁即系嗱，我哋唔知道究竟佢系代佢买。啲錢點計啦？咁但似乎可能有啲都係會男士選擇，不如我送俾個女朋友啦。 點解咧？咁有聽到啲報道裏面講嘅，佢話：其實遲早都要送噶啦，所以佢就要加價嘅事。 個感覺，我覺得真係好慘，好似我遲早都要鋸佢啦。不如而家俾佢鋸咗先啦。即係究竟 即係有種被鋸咁。 係啦，咁啊，甚至乎咧，其中有一個買袋嗰個女士嘅原因係咩咧？佢就話：哦，看門口咯。 开门口， 我即刻谂埋开门口 secure 嚟咁样佢 保平安 系啦，保平安开门口。咁另一个就话因为佢谂住爱嚟咧出席一个朋友嘅婚礼嗰度用嘅，所以就要买一个袋。咁我都喺度谂紧，咁你谂住去嗰度系即系咩？即系 衬翻啲衫， 系啦，要艳压群芳， 都要好睇噶嘛。 系啦，证明就每个人买呢啲名牌嘅背后都有啲原因嘅。咁、都欢迎你打嚟可以讲下，你系属于保平安类别啦， 系保值啊， 保值类啊。 仲有就系、是、保住自己个荷包啊，因为纯粹系、我真系好中意， 好中意， 系啦，要攞嚟储嘅。 系啦，定系头先讲嗰啲咧？下个月咧，边个生日啊？我要去饮啦，嗰餐咧，冇个袋。袋唔得啊！即系会唔会真系仲有呢支歌唱嘅咧？咁啊嗱，欢迎大家打嚟，男士女士都冇人欢迎噶、我哋系真系都好想一齐进入呢一个名牌的世界。 系 系啦，睇下系咪真系唯独你一个事不可取替啊！ 一八七二 三八八，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即系每一个人买个手袋都有佢背后嘅故仔啊， 冇错。 咁每一只歌都系一样嘅背后嘅佢自己嗰个创作嘅故事咧，同埋一种表达。有阵时可能咧就系我哋以为系咁谂啊，一定系咁样噶啦，一定系讲呢一样嘢， 一定系讲呢啲感情。 系啦，但系啊，原来有阵时往往咧都系同我哋嘅谂法咧系有落差， 好大出入添啊。 好似以下落嚟呢一只歌咁啊，唔知你记唔记得啦？因为都几耐噶啦呢一只歌， 经典嘅。 经典到我记得以前在这个卡拉 OK 的时候都还有很多人唱这一只歌，那不单止这位原创的歌手唱，还有很多歌手又曾经翻唱甚至乎改编。 是啊，但是究竟你知不知道这只歌本来讲什么故事的呢？ 关于云 来就没难过，因为有你在我身后，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你总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敢怨尤，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 1989年嘅， 我是不是你最痛啊？真系喊过呢只，好惨噶！ 我系咪你最痛爱嘅人？ 系啊，你我唔系你最锡嗰个究竟？ 潘越云唱嘅呢一只歌，咁系滚石嘅唱片公司推出噶啦呢一只歌。 咪 Loki 都有改编嚟唱过啦。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 系啦，咁咪变咗广东话嘅版本啦。嗰、那个我记得应该系陈小琪填词嘅。咁呢个版本就系作曲同埋填词都系小松啦。 系。 咁如果你嗰阵时有听，或者你而家揾翻。总之当时呢个唱片公司有好多创作咧，都系呢一位小松系啦，佢写词 嘅。 咁当时咧，哇！呢、這个背后嘅古仔到底系讲啲乜嘢嘅咧？咁就话说， 不如我哋先讲我哋以为先啦。嗱，起码我以为。 你以为咩？ 睇歌词同埋听嗰只歌嘅时候咧，因为佢里边有讲啲话，捉紧你冰冷的手啊，为什么你不说话咧？我以前一路听咧，直至头先彭程同我揭晓之前咧，我都系觉得系讲紧一个。咁你唔爱我咯，而家分手咯， 系啦， 系啦，你而家喂，你以前明明锡我 嘅， 而家我捉住你只手，为以前你明明我哋好热情咁 啊， 而家你又冷冰冰，以前你同我讲嘢，而家唔讲嘢，咁即系唔爱我咯， 系啦， 咁我一度觉得系一首即系、就是、分手，向一个绝情男人控诉嘅歌嚟， 啱啊，咁然之后你就问佢，我系咪你最中意嗰个，我系咪你最锡嗰、那个， 你系咪都系咁谂嘅开头？ 我初初都系咁， 系啊，好正路啊呢只歌， 系好正路噶， 唱咗几廿年、啊。 咁但系咧，原来呢只歌嘅背后嘅故事到底系讲啲乜嘢嘅咧？ 真系要听你解释。 就系同一段即系小松佢自己嘅往事咧，都好有关系。 嗯， 佢当年即系啱啱入去呢间唱片公司嗰度咧，就即系做制作人啦，咁、 okay. 样 producer 啦，咁样梗系好犀利啦，啱啱先？咁但系咧，即系录录下只碟咧，就唉，老板唔收货，咁点算咧？咁样咁啊，唉，好掹整啦，咁停咗喺度啦个 project。咁佢又喺度谂啦，唉，我嚟紧要同阿潘越云咧 合作 做碟。咁啊，写首歌俾佢啊！突然间谂翻起咧，佢以前个包租公，佢就好 小松嘅包租公， 小松嘅包租公系啦，佢就好中意咧听 潘越 云嘅歌嘅。咁、哦、于是乎谂住翻去揾佢啦，咁样。咁佢同佢个包租公嘅感情点解咁好嘅咧？ 系 就话说佢当年咧喺台北就读大学，咁啊啱啱去到台北嘅时候咧，咁啊周围揾地方住啊，咁啊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就租个房咁。你知学生冇钱嘅啦，咁样。咁啊租房啦，揾唔到啊，喺街度行嚟行去，由朝早行到夜晚，好啦，咁啊，唉，好攰啦，咁样，咁啊行行喺条街嗰度咧，就见到有个女人，见到有个婆婆，咁啊企咗喺棵树下边，好似透凉咁样，咁于是乎就去问佢啦，唉，婆婆啊，你咪喺度附近住嘅，因为大学附近，唉，我周嚟揾楼咧，揾房咧，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啊，你有冇听到或者知道边度有房租啊？你话俾我听啦，咁样。咁我婆婆又同佢讲，佢话系啊，你搵紧楼啊，哦，咁啊，嗱，你去边度，咁咧就去拍门啦，嗱，嗰间屋咧，嗰道门就绿色嘅， 系， 咁你走去搵佢啦，咁样， 有房出租噶啦， 嗰度有房租噶啦，咁、 okay, 样咁我去听我婆讲，咪行咯，咪走去搵佢咯。咁跟住咧， 咁跟住应该佢就系顺顺利利就跟住呢个婆婆 啦， 佢就作为一个学生就搵翻嗰间屋绿色嘅门口啦。 跟住佢真系搵到啦。 OK， 咁跟住就各各各 去， 咁咧跟住就 写啊， 打开门， 系 真系有个男人啦，就住喺里边，咁就同佢讲啊，先生啊。我是在附近读书的、我想找一间房子、你这里是不是有房租啊那样。那个男人听完他这样说之后呢他就自己呢都恶了言了他说哈我个旧租客刚刚今朝先搬走了你这么快就知道我这里有楼租的。 是的。 那么是但啦好啦、啊、 无缝交接啦。 横掂都是啦、所以就租了给小虫了。 是 的。那小虫呢就在那里住啦因为他在附近翻学。是的。他一路都是因为功课忙啦即是成日都没什么东西跟那个包租公呢就 倾 偈的。咁总之就系见到面打招呼，咁啊翻学放学咁就算数啦。佢直至有一次咧，佢喺屋企嗰度煮嘢食，咁啊煮多咗啲嘢食，咁啊自己一个人食唔晒，咁啊搵阿包租公， 包租公、 一 齐食，一 齐食啦，食唔食啊？咁样咁，咁啊包租公一齐食啦。咁啊从此之后咧，就即系大家嗰个关系就好。 嗱，食咗呢餐，我呢个月个租唔俾噶咯。 呢个你讲啦。咁但系咧，佢总之发现咧，包租公咧自己一个人住，就平时一个人咧就闩埋房门咧，好中意听潘粤云嘅歌，咁、就冇第二个人陪佢嘅，净、 okay. 系知道咧佢个仔好似因公殉职咁，即系唔喺度啦，系啦，咁即系冇人冇物喺身边啦，咁样。好啦，咁大家都交往咗一段即系日子啦，咁啊有一日咧，佢就叫包租公，喂，出去食饭啦，咁样，咁啊打落房门，咁啊叫佢出嚟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小虫入到去间房，包租嗰间房，嗰度一望。就见到喺墙上边咧有一张相， 系潘粤云嚟嘅。 跟住然之后咧，佢就同包租公讲啦：，包租公啊，包租公，呢个系你边个嚟噶？咁样，佢系我太太嚟嘅。 系 佢话啊，就系佢啦。嗰日咧系佢叫我去租你间屋噶，咁样。 哦， 就系呢个啦， 即 系 嗰个树下边嘅嗰个婆婆 太太啦，嗰个婆婆啦。跟住然之后，包租公一听完佢咁讲之后咧，佢就喊晒咁讲，佢话吓乜系佢？叫你嚟租呢一间屋噶，唉，佢梗系太过挂住我，惊我唔识照顾自己，所以特登叫你嚟揾我嚟照顾我。嗰、那个系我太太嚟噶啦，佢、已经过咗身好多好多年噶啦。 鬼故嚟，鬼故嚟噶，即系话阿小虫喺树下边见到个婆婆， 那个女系 已经离开咗人世嘅包租婆， 系啊， 唔系嘛？ 即系佢咁样，你咪觉得有少少毛管 动？喂，即系毒毛管动、啊。我开头以为你话系佢啱啱走， 唔系啊， 我以为就系佢同佢一齐住，点知佢太太啱啱离开，几年 嘅事嚟嘅。咁啊，当然自此之后，即系包租公对小虫就更加好啦，当佢系仔咁啦，因为得佢一个，同埋佢觉得我唔可以辜负啊， 有啲想喊啊， 包租婆 真 系啊，即系包租婆对我嗰种嘅爱啊，咁样 系。 咁啊，不过就因为佢后来即系读完大学，跟住去嗰个结局服兵役，咁就大家好少联络，咁。直到就是因为要为 潘粤云 写歌系啦，咁所以咧就想特登去揾翻佢，咁、但系咧去到揾翻呢个包租公嘅时候咧，阿包租公就已经唔喺度，已经走咗啦。咁、所以咧，佢为咗纪念包租公呢一段同太太之间嘅感情咧，就特登写咗呢一首歌。你是不是我最痛爱的人？ 但系你咁样讲完呢个故事咧，就第一就。即系嗰个所谓嘅灵异事件，令你有啲惊惊地啦，但系好感动啦。即系个太太竟然显灵，就系为咗要照顾翻个老公，希望有人照顾佢。佢知道个租客搬走埋就冇人啦。咁呢个你即系第一下有啲毛管动啦，但系第二就系、哇，咁即系呢只歌词里边讲嗰啲咩，我触碰你冰冷的手啦，你为什么不说话呢？原来就唔系我哋一路误会嘅， 系啊，唔系话你唔睬我， 唔系话分手， 系啊， 而系因为佢已经离开 咗， 所以佢只手点解会冰冷？ 系啊，佢手点解会冰冷啦？以前你为我遮风挡雨啦，系、啊，但系我而家又觉得好冻啦。我而家同你讲嘢，点解你唔理我啦？就系因为其实你已经唔喺我身边、所以先至得唔到有回应咯。 但我想话咧，如果咧小虫嗰个经历系完全冇任何即系成分吹水成分嘅话咧。其实呢个爱系延长得好紧要、因为佢老婆竟然系喺嗰度守候喺佢屋企附近。一路及住佢老公，因为根据包租公话斋，佢系走咗一段时间噶嘛， 即系话其实走咗，佢冇离开过， 佢唔放心、啊， 佢唔放心，哎呀， 冇人照顾佢啊！ 呢个真系超越生死、 啊， 啱即系你话，如果你话嗰个名牌袋系有几咁永恒经典咧，我想话呢段感情、嗯、超越晒呢一啲 所有嘢， 超越晒啊！真系。 所以下次我哋诶系啦，听呢一只诶，你是不是我最痛爱的人嘅时候咧，可能又有另外一番 要用另一种心情去听啊！而家 冇错，潘越云系啦，你是不是我最痛爱的人？ 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 张继聪，宅男有咩优点咧？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行情曾志豪，中女宅男耍狠得。 好啦，我哋跳翻去个现实嗰度啦。 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袋？ 你如果是我是你最痛爱的人，你就应该买个袋给我了。 咁真是痛爱的。 好痛 的。好痛的真的。咪大家分享一下咯、 啊、 究竟你同你痛爱的袋嗰啲经历是怎样嗰啲、 啊、 故事 是 怎样嘅。电话旁边嗱 ,187238, 欢迎大家打嚟嘅。你是哪个？ 黄小姐。 Hello, 黄小姐。 是啊， 你 好、啊。你哋个电话好细声，不过都听到。现 在听不听 到。现在会不会大声一点啦？ 差不多，不过都听到的，不紧要。 OK, 黄小姐、 啊、 分享一下。 是啊，嗱咁呢我就83年第一年出嚟做嘢嘅，咁嗰阵时咧就好兴 L B 嘅， 系而家都兴，而家都 好中意嗰只 L B 啊。咁嗰阵时咧就冇咁多名牌嘅香港，咁就 L B 咧就喺半岛酒店嗰度有间 shop 嘅，咁嗰阵时就日本人去买嘅，香港本地人就冇嘅。 哦，系啊，嗰阵时个形势 系 咁噶， 系啊，全部日本人， 即系香港自己未兴买。 咁嗰阵时系日本人系嚟香港买三样嘢嘅啫，一个就 LB， 一个就系嗰只好出名嘅丝巾啦，嗰只马嗰个丝巾。 哦，嗰阵时已经兴噶啦， 系啊，日本人咧，日本女士咧。一世人要有三样名牌嘅、 哦， 第三样唔记得啦。嗰两样咧，佢哋因为香港冇税，佢哋过嚟，同埋佢哋一定要去住嗰间酒店， 哦、 因为佢排队啊嘛。咁我就 初頭出嚟做嘢咧，嗰陣時係得1300人工嘅。咁咧，你問點解要咧？虛榮心咯。哇！日本人特登飛過嚟買喎。 哦，係喎，即係人哋都要搶住嚟買。 係啦。日本人咧係唔會飛去歐洲買嘅，嗰陣時我哋香港啲旅行團大部分都係日本人嘅，呢啲係我哋嗰啲旅遊歷史嘅。咁我得1300人工，我第一個月出人工咧，佢嗰銀包係650元。 哇！一半嘅 650元係喎，即係等於一半喎。 我就買咗佢，我就要仲要排隊。嗰陣時嗰啲 sales 啊，啲眼咧全部講日文嘅。 O K， 啲眼咧喺額頭嘅。 咦？即係同而家講普通話一樣。 你排隊咧，佢見你唔講日文嗰啲咧，你咪望佢唔會睬你嘅。咁啊，我就即係都係要係買嘅，呢啲係虛榮心啊，因為。唔知点解嘅，阿豪仔你都唔明白嘅。 我系唔明白。 揸住个银包咧，你系开心咗一个月嘅，虽然你嗰个月咧冇饭食，食银包、 啊、可以开心一个月 ，OK， 即系都算止咳止得耐。 开心一个月噶，你每次打开个银包咧，你就会收，即系觉得全世界都好羡慕你咁样。 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你买嗰个咩款啊？即系嗰啲长。 佢而家冇出噶啦，因为。其实佢出嗰啲银包咧，佢以前出嗰啲银包咧系，佢有个拍开咧有几格嘅，佢后屘我个银包用到差唔多烂啊，仲有一样嘢 ，LB 咧佢譬如个百楼坏咗咧，你可以拎翻去，佢帮你整， 换第二个牌子。 咁如果佢有零件嘅，我唔知啦，因为我其实而家我仲有两三年就退休噶，咁、你大家都知道我拥抱名牌都唔少时间噶啦。 系系系。 咁而家你问我，后屘我就觉得 L B 就好蠢嘅，因为点解有硬？ 哦，有硬 靓。 哦。 即系如果你讲其他，你话残料嗰啲咧，即系而家排队嗰啲咧。起碼佢啲皮啊軟身啲，係咪？但係佢咧就好似石頭咁重嘅嗰條鏈。 OK， 係係。 咁但係又唔知點解啲人孭住咧，好似擔住嚿石頭咁，佢都中意嘅喎。 嗰啲叫份量啊嘛， 虛榮啊。 咁而家係興埋嗰啲即皮嗰啲輕啲啦。咁總言之就後屘隔咗我用到爛咁個銀包，用到啲拉鏈都冇得維修啦。咁、我就等埋個銀包等喺一邊，咁我就。唔中意嗰只牌子，我就轉咗第二隻牌子。咁最近買嗰只牌子，佢條帶爛咗，佢就幫我輸翻去意大利，整完輸翻翻嚟咯。 OK OK。 咁你問都唔知點解嘅，係中意你見到哇好開心孭住喺個身度咧，覺得自己好似 點 講啊 ，full of self confidence， 即係自信全 係啦。但係而家年紀大咗咧，好老實講。二十年八年冇买噶啦，嗰啲袋仲喺度，不过撇喺个床下底咯。 哦，即系你冇攞出嚟用添啊？ 吓， 你都冇攞出嚟用啊？ 冇噶啦，而家仲有几个名牌袋，喺咩世家啊？ 哦，我知道嗰啲。 即皮嗰啲咧，咁咪而家反而买个1000元嘅孭住翻工咯。 你呢个境界同彭程一样， 心中富有。 系啊，过咗嗰啲 系啊，心中富有，银行啲银纸先至系钱，先至系。即系自信咯，后生嗰啲系 要追一追嘅， 系中意孭住噶。 知道，多谢你电话先啦。呢个系80年代嘅经验，好正啊！多谢黄小姐。 冇错，1872388， 继续打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大仙祠早上发现可疑物品，150多名市民同职员一度需要疏散。警方经调查之后证实，并非爆炸品，而是大学收集测量数据的装置。警方话，职员早上发现一个银色金属盒，爆炸品处理科派出炸弹机械人处理，发现盒内有电线。手机、充电器和电路板，最终确定不是爆炸品，而池内另外有两个地方都发现一样的金属盒，证实是某大学用以测量数据。 警方話盒外有標籤顯示大學名稱、用途和聯絡電話，但是由於外貌十分可疑，必須當作爆炸品處理，以保障市民安全。食食員董事會主席馬澤華就表示，食員從來未見過金屬盒，事前亦都沒有收到通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根據世衛和專家看法，新型冠狀病毒可能一直存在，要思考怎樣迎接新常態，市民或者要常戴口罩和搓手液。限聚令以及部分處所經營限制措施星期四屆滿，措施延長定是放寬，陳肇始說有待追蹤新增本地個案感染源頭再作評估。陳肇始在電台節目提到，隨著疫情緩和，市民要逐步恢復日常生活，首要恢復商業及專業活動。他透露粵港澳三地正是商討互認檢疫安排。他又說，本港目前仍然有空間可以做多些檢測，正是研究能不能夠以葵青地區康健中心以及18間中醫教研中心作為病毒檢測點。英國《泰晤士報》引述美國國防部消息人士報導，五角大樓模擬2030年在太平洋和中國爆發海上衝突，美軍將會戰敗，而且難以阻止解放軍武力攻台。報導說，美國國防部進行代號大開眼界的兵力推演，預計2030年中國將會擁有多艘新型攻擊潛艇、航空母艦和驅逐艦，美軍疲於應對，最終被解放軍壓倒。分析又發現，美軍印太司令部區內每個基地正是受到中國的中程彈道導彈威脅，當中以關島的情況令人特別憂慮，預計有關分析將會列入美國國防部在下季發表的中國軍力報告內。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不點名批評總統特朗普應對新型肺炎疫情的手法，形容一次疫情徹底揭露當權者領導能力的不濟，部分人應對疫情不力，甚至連假裝去負責抗疫工作都懶得去假裝。奧巴馬在一場網上畢業典禮致辭的時候，提到疫情對美國的黑人社區所造成的沉重的影響，指疫情凸顯黑人社區所承受的不平等和額外負擔。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下午稍後和今晚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雨勢有時頗大和有狂風雷暴，星期二稍後和星期三驟雨減少。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的氣溫32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多车，龙尾在黄竹坑道近海洋公园。而石澳道来回方向近石澳道停车场亦都是慢车。石澳泳滩呢，今日亦都是会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的7点钟，石澳泳滩公共停车场入面的16个泊车位会暂停使用，新巴九号线的石澳总站将会迁移至到去泳滩大楼的位置。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而受到水管爆裂的影响，黄大仙道去观塘方向近沙田坳道的快线，以及沙田坳道去慈云山方向近黄大仙道的快线都是需要封闭的，现在大系多车。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现在是大涌口。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玩玩星期天的侯家明。惊慌和黄乱猛抢之后，是时候重拾心情，加强防疫意识，为你保护到家人和自己感到骄傲。香港人继续努力啊，祝你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撒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好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撒很大， 撒很大。系啦，翻嚟啦吓，3:38啦。阿豪仔头先嗰个黄小姐咧， 系 讲嘅 八十年代 系啊，冇错， 好正，我好好一个遥远嘅记忆咧、嗯。但系你觉得哇，嗰阵时香港系600几蚊一个名牌袋嘅。 600几唔系名牌袋啊， 银包 系银包咋？ 系啊，即系仲有话嗰阵时好多日本人嚟买呢啲咧。你系咪完全冇呢个记忆？ 我有啊， 系啊， 我好有呢个记忆噶。嗰阵时香港系好多日本游客， 诶，都系都系。 佢哋诶，即系呢个 LB 嘅牌子咧，佢哋系。你只系知道佢哋好中意， 我都唔完全冇啊！ 系啊，佢哋成日都会买呢个袋，但你话嗰三宝咧、啊，我真系唔记得啦。 系咧，有冇啲听众可以知道啦、啊、？LB 啦，仲咪嗰个即系爱马乜嗰个牌子啦，仲有一个系咩咧？我都唔揾唔到。 咁啊，难怪我记得去日本嘅时候咧，你行嗰啲二手嘅名牌店啦，嗰度有好多 LB 袋。 系 咁啊，丝巾都有啲嘅，系、 啊、 啦，唔知系咪因为佢哋即系啦变卖就攞翻佢哋呢啲曾经买过嘅拥、啊、有嘅呢啲。奢侈嘅物品就攞出去。 但点解冇 channel 咧？头先就咁听落去。 channel 佢讲二手袋， 有唔系日本啊？即系话日本三大牌子咧，头嗰两个都唔系 channel 嚟喎，原来。 哦，当年 咯， 系咯，年代啊， 系咪嗰阵时仲未兴噶？ 唔系都兴嘅， 都兴噶啦。 不过我谂系口味啊，或者系咯、啊、潮流嘅问题啩。 而我哋就好明显，香港三大牌子就系 Yasaki、Kamakachi 同埋 Mofo 咯。 听下人哋点讲啦，你听下陈小姐。 Hello， 陈小姐。 系你好啊， 你好，钟靓仔 啊，你好啊，分享下你经验啊。 我头先听到嗰位梁 黄小姐 讲咧，好有共鸣。 系啊，咁你保唔保得翻第三个牌子帮你听？ 因为我都系嗰个年代啊，都系咧觉得，唉，好有满足感买咗个 LB。我记得我第一个买咧就系个银包嚟， 系 长型嗰只 长条， 嗰阵时咧就系700蚊。 哦，贵啲啦， 贵 啲啦， 系 啊， 系啊，贵啲啦，贵啲啦。跟住咧，我系即系其实买袋咧，我觉得系。真系减压嘅， 系减压。 买完之后咧，好开心。 哦，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咁咧，次次咧，但系我买亲咧，我都系抠嘅，即系啲 sales 都熟晒喺中环嗰间。佢净有啲乜嘢新嘢或者限量嗰啲咧，即系唔系出好多嗰只咧，佢就通知我噶啦。咁咧，我就会不顾一切咁咧，就扑去买噶。 我想问下你嗰不顾一切系有冇具体啲啊？例如成个月嘅钱倒晒出嚟啊，定系点样咧？ 总言之，一有咧我就心痕啦，我点样都会去买单，但我系买到嘅，即系我话唔会话好诶，即系勉强咁样诶，夹硬去买 嘅，买咗都有饭食嘅， 系啦，有余下嘅能力嘅， 买咗都有饭食嘅， 系， 但系咧嗱，即系 我而家总共我嘅存货咧，我谂都有成十零廿个。 嗰啲袋， 系啦 ，L B 袋，咁好多都系即系limited 嘅， 即 系 edition 嘅，咁甚至系可以刻埋你个名喺嗰个牌嗰度。 哇，你就 系 V I P 啦，所以你真系 咁样噶。我想问下，你可唔可以讲个价钱嚟听下先？其中一个你 吓，其中一贵嘅。嗰阵时我买咗一个牛仔布袋嘅，咁嗰阵时嗰个系28,000+嘅， 系当年啊。 是啊，唔系诶，即系唔系八几年嘅，嗰阵应该系差唔多九字噶啦，即系 吓，即系九几年嘅时候，20,000 系啦，九几系啊，应该而家应该冇噶啦，咁有两款嘅，咁我两款都买咗嘅，跟住追，跟住追到咧，连买咗一条牛仔裤， 衬翻系嘛， 系5,000+，我都觉得自己癫咗， 即系 L B 嘅牛仔裤。 是啊，跟住而家仲系 Jeff 仲喺度，但系嗰个款咧已经系勾晒，即系有少少喇叭，即系 即 系嗰啲咧。咁你话点着啊？ 我想问下 ，L B 嘅牛仔裤有咩咁特别咧？除咗 L B 咯， 佢唔系系啦，唔系佢有冇任何啲设计位都俾你觉得系？ 冇，佢成条裤都系。即系印晒个 logo 咁样嘅， 成条裤管都系嘅。 系啊，成条，总言之系，即系你而家系唔敢着出嚟。 系咯，有啲难着，因为而家都兴低调噶嘛。 系噶，有一排兴噶，嗰阵时兴嗰啲咩 Versace 都系咁样噶。 系咩？ 佢成条牛仔裤都系。 而家着咧系会俾人话噶。 哦，太过高调。 系啊，而家因为而家转咗个格调咧，大家都低调咗噶。 我记得咧，我有一次咧最好笑啊！嗰阵时去加拿大咧，就探啲亲戚啦。 系， 咁梗系孭去噶啦，系咪啊？俾个亲戚话我，即系可能系递我或者咩咧？佢话我孭个袋，好似孭咗个电视机出街咁。 重 好大个。咁嘅价钱咧？ 哦，咁嘅价钱。 哦，梗系28,000。 即系好。觉得唉，即系不过而家咁样回想翻咯，其实都几虚荣。 唔系摆明系虚荣，我咧虚 系啊，真系噶。 但虚荣都系一个追求嚟嘅。但我想知咧，又问翻一句啦，每买一个袋咧，令你自咳开自几耐 嘅？系即系嗰种快感啊！ 哎呀，都好耐下，直至下一个新款出。 唔系，我知，隔几耐咧可以顶得到？等啲大家有个心理预期啊。 同嘅系咪啊？ 挨到两个月啦。 都得嘅， 哇几面强 嘅， 佢成日喺中环啊，大佬 系你系咪咧？你翻工都系中环啊？嗰阵时 系啊系啊， 咁你咪冇办法忍受咯，即系每日一放工可能放 lunch 你 啊只脚咧，好似自然行去啦，跟住啲人咧又认得你咧，咁啊鬼死咁好招呼， 梗系好招呼啦。 变咗咧，你咧始终都系咧，即系就算今次唔买，下次行入去咧都会买咗嘅， 系 好惨嘅。 咁啊，陈小姐啦，你点样睇今次有啲人喺外边排队买 channel 袋呢个现象咧？加价喎， 即系疫情之下加价 啦。 我而家已经搣甩咗啦， 我你搣甩咗， 你成功戒毒， 我已经唔买啦。因为咧嗱，因为以前嗰啲咧，其实咧我就中意以前嗰啲款多啲，因为轻啲啊。 哦， 拉尾後期嗰啲咧，咪同嗰啲 designer 合作咧，又整啲公仔啊，有咩咁嗰啲我就唔 係 好中意嘅。 哦， 即係我唔係我中意純正啲嗰啲咧。 O K， 咁同埋以前嗰啲好鬼死重嘅，即係而家其實用咧都即係都有啲辛苦嘅，即係我哋啲年紀咧，而家要用越輕啲嘅袋 啊 嘛，都好都係一個負擔嚟嘅真 係。係，你而家仲有冇買啊？咁 樣。攞翻啲單出嚟睇，我都覺得自己好誇張，好奢侈。 因為嗰陣時咧，就大家其實揾得唔係咁多錢嘅時候咧， 啊、 真係、差唔多花成一半以上嘅糧嘅，係咪？你問 我想問下你，其實佔你嘅嗰個收入幾多到嘅？即係雖然你應付到啫，但係食到你幾重比例？ 一半咯， 一半。 因為以前咩，其實八九十年代嗰個都。即係香港都幾好嘅經濟， 加人工每年都10%， 係啊，即係嗰陣時人工又高啲咧，咁同埋啱啱即係大陸嗰個市場咧， 揾、到錢，即係 興起嚇，嗰陣時係揾到嘅。咁其實唔止我㗎，好多同事啊嗰啲都係咁樣㗎，即係你做嘢辛苦，但係你去買完咧就。好开心， 精神排毒啊！呢、 這个咁、你大部分你嘅战利品咧，系你自己买啊，定系会有人送俾你噶？ 我自己买嘅， 全部都系即系 系啊！ 哦，点解 我最夸张到咧，连啲单、即系每一个手袋咪有张单噶嘛？我系。 摆埋喺个袋里边。 系咯，我就正想问你，你会 keep 住张单嘅？你提醒自己。 因 为买 完咁，佢好用好靓咁嘅 envelope 摆喺度，咁咁咪顺便摆喺个袋仔嗰度咯。 哦，但你又唔会谂住卖出去咁样嘅系嘛？ 其实有谂过嘅，不过又谂下，诶、哎，算啦，卖。啊又好似好唔掂咁， 都唔系，有啲卖咗又换个第二个款啊嘛，系咪啊？不过你中意， 唔系即系而家有时都会攞出嚟用嘅，但系即系真系好重咯。 OK， 明白嘅， 即系呢啲扣啊嗰啲咧， 系噶， 嗰啲好。 啊，系喎，咁你最后你记唔记得咧？头先黄小姐讲话日本人最中意嗰三个香港嘅名牌子，你仲有冇印象啊？ 我如果我自己中意嗰啲，我净系得几个嘅啫喎。 哦， 又 part 唔系 P 字头嗰个咯。 P 字头嗰、 那个，系 P 字头嗰块。 系。 Fala。 OK。 Fala 就轻啲， 系 就易，即系 跟住 LB 容易 carry 啲，系啦。啊，跟住系咪嗰只 Nail Nail 啊？ 诶，系啦系啦 ，Channel 咯。 哦 ，Channel 咯 ，Channel 咯，系咯。 OK， 明白。同埋就 LB 啦。OK。 Thank you， 多 谢 你分享啊， 拜拜， 拜拜。 单都 keep 埋， 系啊！呢个我觉得都好啊，提醒自己用咗几多钱啊嘛，真 系。嗯，系啊，咁啊，系啦，不如咁，我哋听首歌翻嚟之后，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嗰啲 战利喜悦。 战利喜悦系啦，阿曾志豪最想知道啊， 可以 大家买 到 产品 几耐？ 冇错啦，买咗呢啲名牌袋之后，到底可以开心几耐咧？抵唔抵？ 其实我 feel 到佢哋系开心到而家噶。 喂，谂翻起， 再讲翻都开心。 呢啲系自己一种成就嚟嘅，谂下你自己买喎， 系啊， 系咪？呢啲系你自己努力嘅成果嚟嘅，姊妹 ，Mom， 你又悭翻啲钱啦，一八七二三八八，打嚟倾下。 碧海，碧尽换来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望极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无力站在最后。 真系无力感啊！如果买唔到嘅话， 买咁诶，两力二为啦，成日都系咁讲噶啦。问下我哋另一位嘅听众啦，好唔 好？ 好 啦，石太， 石太 ，Hello， 你好啊， 你好， 石太， 系啊，中到宅啦，彭正真之后， 你哋好啊， 系， 可唔可以大声啲啊？我听唔 听到啊？好啊，大声啲啊吓，我哋试下得唔得？诶，你闩细个收音机，石太， 系 系， 系 啊，你要闩细。 我哋试下又睇下工作人员帮你调整一下先， 好， 好，你分享下点啊？ OK 啊，嗱，我想讲下我自己啦。咁我喺1994年尾咧，就同我先生去欧洲旅行。咁咧，你知啦，女人就贪买嘢噶嘛。咁我去到嗰法国咧，我就买咗个 LV 嘅袋啦， 袋 我就係手揸包啦，咁啊去到英國就買一個格仔嘅孭袋啦。但雖然間而家廿幾年喎，咁我嗰個袋仔咧，即係嗰個手揸包咧。到而家仲可以用到喎， 哇！ 即係好勤， 你做咩就話貴買平用咯？但係咧就已經嗰條線咧就甩咗線啦，有少少爆咗口啦。咁我想拎佢修補翻啦。咁嗰、那個嗰句、那個、修補嗰先生話：你唔好補啦，補咧仲貴過你個毒。你話你嗰陣時買啊咁講， 咁誇張 好啦。咁我當做入邊爛咗都做紀念咯。 係咯係咯。Okay. 但是呢最遺憾的那個 LV 袋呢，因為我就錫住佢，我就好少用，點樣知就氧化咗，整唔到啦。 會咁樣㗎？ 咁佢唔係皮嚟㗎， 佢唔係皮嚟， 會氧化。 胶嚟噶嘛，佢有少少， 哦、 canvas 嘅， 里边嗰啲胶咧，好似线住咗，即系黐手噶。 系啊系啊， 你就奉劝下嗰啲后生女咧，唔好锡佢啊，系咁用佢啦，因为我都冇咁锡住。我问有咩方法，你唔好锡佢，日日用佢啦，跟住可以保即系。即系直回翻噶啦，你摆度 用多啲。 其实等于我哋啲男仔嗰啲波鞋咧，我有对都唔敢攞嚟用咧，因为嗰啲篮球漫画 crossover 咧，你好镜石个，跟住个都话你咪迟早烂底咯，因为佢会氧化嗰个胶底。 系啊，会甩底咯。 系、 哎。我个咩袋就系咁样，好似话斋好重嘅嗰阵时，我买嗰个硬皮嚟嘅，我就后悔，应该买软皮会好啲啦，因为你硬皮好重嘅就嫌重，所以咩到我好悔啊。所以变咗嘥咗咯，系咪啊？ 嗯， 真系咁重噶！我见到你哋几个听众都分享个 袋 太重， 嗰只袋系重。 你谂你咁厚喎，系咪会好重啊？ 啱啊！未摆嘢之前都咁重，摆嘢之后好似 唔系兴叫男士拎嘅咩？ 都得 以前嗰早咗十几廿年，成日都叫男人拎袋噶嘛，话要。 但系我个咩袋嚟啫？手揸包咗，等你手袋咗，要镜镜之用得耐啲咯。 咁、哦、你一共有几多个呢啲袋啊？阿石太。 我有一个Burberry 嗰个就我都拎佢整咗噶啦，我都整咗几百蚊啫嗰个。 哦， 即系你都唔算太疯狂 系 嘛？ 嗰个冇问题，因为我里边嗰个系一浸嗰啲系布嘅，布嘅可以系就隔开嗰啲。有三架咁样咯， 系即系石太，其实你买呢啲名牌袋，你都唔算太疯狂系嘛、 嗯？ 我唔系噶，因为我唔系搵咗好多钱，同、埋去旅行贪，即系贪去买嘢有 汇率又平退税， 系啊，同埋咧我就曾经拥有咯，所以我唔系好恨嘅，而家都几十岁啦， 系、所以你而家见到啲人排队，你都唔会有嗰个冲动啦，已经 冇啦， 唔需要 啦，都啱嘅， 以前未退休就话，诶谂下再买多个，而家冇啦， 明嘅，所以一个阶段咯， 明白， 系 啊， 系啦，咁你要你退休你搵唔到钱嗰时，你就唔会咁向往啦， 知道， 曾经拥有啦， 系啦， 系啊，曾经拥我都有过啦，你有一次买。 好开心， 多谢你石太 ，thank you 石太， 拜拜， 好， 拜拜，身体健康， 好啦，身体健康，拜拜，系 嗱，即系一个时代啊，所以真系， 即系我而家 feel 到啦，如果你要人哋唔好买呢名牌袋咧，你唯有用嗰个金句，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嘅伤痕。你等多几年啦，等多几年佢就会 唔 买 噶 啦， 系咪啊？咁呢段等待过程点过咧？问下 Ken，OK，Hi Ken。 Hello， 你好、啊。 哎呀，我男士啊， 你好。 哎呀，临尾标个美会、啊，阿 Ken， 讲嚟听下，分享。 你自用定系 卖俾人啊？ 系啦，点啊？ 唔系、啊，我自用噶、 啊。我自用 ，good， 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分享下， 我其实咧头好似有少少头先好似石太咁，我其实九十年代开始就第一次买。咁我第一次買係買一條腰帶，我好記得， 腰帶 係G 字頭嗰個牌子 ，OK，G 字頭， 好大個扣啦，咪即係個 係啦，咁一個 G 字喺個肚臍嗰位 ，OK，OK， 係係係， 咁但係我覺得好靚㗎，當時 九十年代係啊， 因同埋咧佢個 G 字係彎曲嘅，即係佢唔系平面嘅， 个 G 就梗系弯曲噶啦，你唔好呃我。 唔系，个 G 佢系四方长方形嘅，个 G 字本身。咁但系咧，佢四只角咧，佢唔会话好似叉咗出嚟笃亲人咁样，佢就弯咗入去。 哦，我明， 贴系啦，即系贴翻落去你个陶瓷嗰个位咁样，咁就觉得好靓，哎，觉得做工都好靓咁样。 几钱啊？几钱啊？ 千零蚊啊，嗰阵时记得啦，因为我记得系。 讲紧二三百蚊嘅啫，当时 哦咁平嘅咋？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同埋咧，我好记得系因为系深蓝色，因为通常人系买黑色嘅啡色嘅，咁深蓝色就可能减价就冇乜人买 ，OK， 咁就所以咧，我记得系好平嘅， 系啦， 咁啊一路用咗好几年，佢先至开始扑咧，因为佢几层皮夹埋一齐噶嘛，咁就开始爆开咁样啦，咁就。咁啱啱咧，我就當時就去意大利旅行， 係 嗰陣時係應該係96、97年咁上下，就去米蘭，第一次去米蘭， 係 咁就去到嗰間 P 字頭嗰間牌子，啱啱嗰一季出男裝產品，佢以前就係得尼龍袋啊嗰啲咁嘅，咁去到唔知96、97開始就出男裝第一季咁樣，咁我就入去咁就買皮帶啦，咁樣又咁啊，佢就拎咗兩條皮帶俾我，一條咧就係普通牛皮。 系 就300几蚊港紙，我記得當時，仲係用緊里拉嘅嗰陣時， 啊，即係未用歐羅，係啊， 未用歐羅，用緊里拉嘅，咁計落係300几蚊港紙。咁另外佢又拎咗一條俾我睇，係鱷魚皮嘅，係啦，嗰條係1100蚊之內嘅啫，印完之後，咁當時都係後生啲啦，咁就唉買條300几蚊好啦， 正常， 係啊，咁跟住但係買咗翻嚟，過咗幾年就。好後悔，因為嗰條皮帶咧，其實到今日咧都仲用得，仲未爛，好犀利。只不過係我要扣出咗幾個圈，因為肥咗， 肥咗啲，係。 佢買平咁啊，所以真係 即係早知就買1000几蚊嗰條啦。 早知買1000几蚊，咁我有條鱷魚皮，好似威啲啊嘛，覺得。 咁個扣有冇係都係好誇張㗎 ？P 字頭個扣 係冇㗎啦，呢個係最簡單、好幼鐵框扣咁樣樣嘅啫。 中意啲簡單啲嘅。 咁所以個款就真係年年用，佢根本其實佢自己年年都有繼續出嘅。 係男人買名牌咧，如果你頭先我聽你都係皮帶多咧，係咪袋銀包嗰啲就你哋中即係男士買唔買㗎？ 銀包咯，衫都有，不过衫就唔会买啲太贵啦，因为比较粗啦，着得夏天都系着 T 恤。咁最近买过一件比较贵嘅 T 恤咧，系 V 字头嘅，应该系 VET 唔知咩咁样啦吓，费事讲个全名啦。咁 VB 系啦，咁咧就件衫咧系。布满晒卡通公仔嘅， 卡通公仔， 成件衫满晒卡通公仔， 系恤衫定 卡通公司嘅公仔。 O K， 咁系 T 恤嚟嘅啫 ，T 恤 其实佢有短袖恤衫，有裤咁样样嘅。咁就喺香港嗰间 J 字头嗰间牌子公司买嘅 ，J 字头嗰间名店。 你哋啲暗语实在多到咧，真系系啦，开晒 哦，变咗卖。 我明系啊，好在有彭程喺度，我先翻译到咋。系啦，跟住咧，嗰要几多钱啊？呢件要？ 嗰件嘢買咗我3300， 三千幾蚊 T 恤，我買皮帶喎， 我買好 多 件 T 恤 啦， 係嘛？ 其實我心目中買咗件衫咧，係諗住氹啲小朋友嘅，因為 你又攞嚟做藉口，你攞嚟做藉口，爸爸唔啱喎，爸爸。 好似我買一件貴衫，我買嚟氹你嘅啫，老 細。係啊。 唔係，我諗住叫啲小朋友，你講下呢個公仔叫咩名？因為 你攞嚟做。教学，我 起码有3-40个唔同嘅， 三四十个唔同嘅公仔， 系啦，系成件衫冚满晒嘅， 咁啊抵啦，嗱又着得阿爸开心，细路又可以学习，几高兴你话， 你老婆咧，你老婆中唔中意啊？ 中意中意，觉得好好特别。 佢系咪唔知咁贵先？ 佢有冇同你一齐买件情侣装？ 唔知啊， 哎呀，好在佢冇听咋。 我估佢如果佢要抄咁，佢会 check 到嘅。不过佢又唔系太大所谓嘅，即系佢唔会。 咁你老婆中唔中意名牌啊？ 中意噶。 有冇叫你去排队啊？广东道呢个水。 冇啊！佢唔中意嗰个牌子噶。 哦，哇！好彩你咪执翻身彩啊！ 佢中意个更贵啊！ 唔系，佢唔中意啲太多人用嘅嘢噶。 哦， 系啊，即系可以呢啲通街都系咧。 嗯。 用嘅，佢要啲好有特色，即系佢唔一定要啲好贵嘅，但系佢话佢要有啲特色嘅。 明白。 Okay, 好啊，多谢你分享， 多谢你电话，咁啊时间关系，喂，下次再倾过，你下次再着埋件衫上嚟倾啊，真系可以。 影张相俾我哋睇。 OK， 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到啊。